天，豪杰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豪杰绿草地，豪杰艳阳天，豪杰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想起我铃声，梦茫茫，梦蒙蒙，革命生涯长分生，一眼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征程，人中道远不艰险，洒下一路火铃声，山别长，水纵横，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扬玉旗。

满分林丹，爱门兰独立园，门的萨斯比满达，爱叫斯纳的呀，萨达的白马银，那是个嘎拉潘比亚根，那根穷来一乌的马，努马拉吉巴，不速的马帮阿拉。小棚间绝不能让它蔚蓝，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

滚呐、啊，呀嘛呀嘛海啊滚呐、啊，哎给不得拉里嘿问呀嘛呀嘛滚，那不得答应你呐？哎那嘞嘞的我的发誓，哎嘞哎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呀杜萨呀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拉阿拉维蒂我贝蒂我把爱加鲁萨。冰激呀杜萨呀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拉阿拉维蒂我贝蒂我把爱加鲁萨。في نيل الكيل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غيلة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بات لي بس ولا و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ك لايل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我拉阿拉维蒂我贝蒂我把爱加鲁萨，冰激呀杜萨呀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拉阿拉维蒂我贝蒂我把爱加鲁萨，贝西呀杜萨，我把爱加鲁萨，还有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鲜花盛开。

心如的地方，心

在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